进步或退后，不管拒绝或接受，有万条流亡理由，我要出走，不只要活在世上，且需要活着漂亮，怕做冒犯对象。良心落在何处会霎时瓦解，尊严放在何处会价值变大，就算出走，出走到大地背后，始终有烈日盖头，岁月由命运挥手，呼吸所需永远也要空气，到东方西方天方也有生与死，要有个性要有爱情要富有要奋斗，必须到你和我那一块地，也去出走，始终有动乱叫号，找不到自在角度，这地球尽是制度，良心落在何处会霎时瓦解，在何处会价值变大，就算出走，出走到大地背后，始终有烈日盖头，岁月由命运挥手，呼吸所需永远也要空气，到东方西方天方也有生与死，要有个性在角度，这地球尽是制度，我要出走，不只要活在世上，且需要活着漂亮，怕做冒犯对象，出走，不管进步或退后，拒绝或接受，有万条流亡理由。